每周一部迷你剧。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池燕》，由鳗鱼图书授权，查查好萌原著，领衔演播云天河、沈燕如等，欢迎订阅。第11集，池瑶还没来过江燕的住处，一层两户格局相同，但江燕这边要空很多。客厅里称得上巨大的鞋柜摆了不少球鞋，地上还零散放了些没整理的鞋盒。石瑶也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走进来，可能就这样狼狈地出去开房真的不太合适，也可能是江燕当时的眼神。江燕之前看他时，除了间歇性闹情绪，摆过面无表情的姿态，其他时候都很温顺柔软，甚至经常耳根子发红，就像路边的小狗一样，这导致池瑶对他多多少少都有种在看小孩的错觉。因此，在江燕夺取水卡那瞬间所表现出来的强硬，以及言语上不易察觉的轻佻和戏谑，叫他一下怔忡，有片刻的失神。江燕说的没错，他的确还不够了解他。昨晚在池瑶拒绝他后，他说， 你还不够了解我，所以你不能直接将我否定。 他是怎么回的来着？哦，他只反问了一句， 那你就足够了解我吗？ 江燕抿唇，哑口无言，过了会儿才说， 我送你回去。 就此没了下文。可是现在故事好像又开启了新的篇章。石瑶将浴室反锁，有些懊丧。他扫了眼盥洗台，上面皆是男性用品，牙杯里也只有一支牙刷。等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他恍然回过神来。 我观察这些细节是在做什么？验证他话里的真实性吗？ 说真的，池瑶实在不清楚江燕究竟是什么时候看上他的。难不成是靠每周一早上他那副为了不晒到太阳全副武装连脸都看不见的朴实形象？池瑶看到自己的脸黑了黑。听着从浴室里传出的水声，江燕坐在自己买的沙发上，难得坐立难安。其实他还没想好要怎么面对池瑶。这一天过去，他更多的是在想，为什么被拒绝的是自己而不是张一鸣。关于张一鸣到底是没被拒绝哪件事这个问题，他就是想破了头都没有立场去问，更别说他还没问出口就已经被发了弟弟卡。但江燕并没有打算放弃，不过是被拒绝而已，迎难而上便是。关键在于他不想让池瑶厌烦自己，更不想给他带去不适。思绪纷扰中，浴室门打开，池瑶一身轻松地走出来。江燕身子一僵，连忙起身将茶几上早准备好的吹风机递过去。 给你。 池瑶一顿，看他一眼， 我那边有。 男生的眼神暗了暗， 拜托不要这样看我。 池瑶闭了闭眼， 我先回去了。 他是用一个大包袋装的洗浴用品，包被塞得鼓鼓囊囊，很重，抱着比拎着轻松，而头发还湿漉漉地包在毛巾里，走起路来只能缓慢小心。在他错身而过的时候，江燕伸手提过包袋， 我帮你拿。 池瑶嘴唇碰了碰，到底什么也没说，住对门就这点好，再尴尬也不过两步路。池瑶开了门走进去，才转身，他伸出手示意江燕把包还给他。江燕没动，反而还把包往后藏了藏。 聊聊。 池瑶不想聊，但偏偏他刚从江燕家里出来，放下扶着门的手，人却还挡在门口。 那就在这里说吧。 江燕看了眼他的头发，决定速战速决。 昨天你问我，我是不是喜欢你？ 当时他听了一时震惊，忘了回答。池瑶叹了口气，直白道： 不论是不是，我只想告诉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他问为什么。 我不喜欢比我小的。 短短几句话，他轻易被池瑶带动了情绪，竟忘了回答他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池瑶问他是不是喜欢他。 是，我承认，我是喜欢你。 江燕从不否认这件事，他不说是怕唐突，毕竟他们真正有所交集，也才这短短的两三个月而已。可这不代表他甘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拒绝。 池瑶，我喜欢你是我的事儿，你不能一枪打过来就不让我喜欢了。如果你因为我喜欢你，追求你而感到困扰，那我可以换个方式。但现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想要了解。 石瑶仰着头看他，竟有些累了。 什么问题？ 你讨厌我吗？ 讨厌吗？自然是不讨厌的。但池瑶不小了，她没精力再玩。池女是一天到晚在催，有时她被催烦了，以至于会自暴自弃地想，要不干脆就这样算了，找个差不多的人，再过差不多的日子。生活本来就是平淡无奇，需要处处妥协的。而江燕，她就像火一样照亮了池岸边的树，让黑夜如白昼，张狂肆意，显然是个不确定因素。不管是她想要的适合，还是她可能会妥协的差不多，江燕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比较务实，如果江燕出现的再早个三年，也许他会考虑和他在一起。当然，前提是几年前的他不是高中生。但不可能，他到现在都还只是个大三的学生而已。池瑶看着他的眼睛，小男生的示好总是那么明显，赤诚的喜欢可以从眼睛里完全火热地释放出来。然而他们都还没开始，池瑶就已经想到结束，这其实是很愧对他的喜欢的，那还不如不开始。池瑶垂眸，湿发坠在毛巾里越来越重，他再次伸出手。 你先把东西还给我吧。 江燕的瞳色深沉，高大的身板几乎将纤细的他笼罩。江燕停滞须臾，了然地点头。 那就是不讨厌。 池瑶猛地摇头，微微睁大了眼。江燕见池瑶看自己了，便露出笑容。她弯腰做事，把包放在地上，迟疑一秒，却又改了主意。她牵起池瑶的手，把包带放在池瑶手里。抽开时，他似有若无地轻捻了一下池瑶冰凉的指腹。 我走了，姐姐。 姚敏敏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两张话剧的票，池瑶看了排班表，第二天休息，于是答应陪他一起去陶冶情操。剧院离医院很远，一南一北，池瑶没回家，下班后换了衣服，就和姚敏敏乘着地铁过去。地儿虽偏，但该有的商场影院都有。池瑶高中时就是在这边上的学，她是住宿生，周五一般不会很快回家，总是像放飞的鸟儿一样和同学结伴去商场美食城吃东西。几年了，这儿也没发生什么变化，来得及时，正好赶上进场。位置有些偏，但池瑶不在乎，她就是过来凑热闹的。 来的人居然还挺多， 买票的时候都没了解吗？ 哎呀，别人送的嘛。 姚敏敏没说是谁，估计是哪个追求者。池瑶揶揄地看他，也没追问。该他知道时，姚敏敏会说的。话剧差不多两个小时，剧场里不允许拍摄，池瑶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台上的光。他以为上了一天班，中途很有可能会睡着，出乎意料的，他看得认真，结束时意犹未尽， 刚想搜一下演员名单，姚敏敏拽了拽他。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订阅专辑，精彩继续。